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20集上，再见，英雄。 中国历代的皇帝常常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的力气， 来好好治理国家。 鬼嘞 啊， 来好好的盖他们的坟墓。 哎呦， 有的皇帝呢，不但花时间花力气，甚至还杀了很多的人装在自己的坟墓里面。 哎呦， 像是殷代的贵族的坟墓里，有的时候啊，光是一个墓里面就发现殉葬了30-40个奴隶。 哇， 这些奴隶啊，大部分都是不到20岁的青少年，有的是被活埋的，有的呢是被拉到坟墓里面去，逼他们跪下来再把头砍掉。 哎呦，实在是太残忍了。 嗯，到了商朝的末期，终于有一些贵族觉得用活人来陪葬花费实在是太大，可能有些人觉得太残忍了，所以啊，才慢慢的改成用木头、用石头或者用泥土来做成人的样子陪葬，这就叫做俑。有一些俑啊，做得很优美，很气派，当中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的坟墓里面所发现的兵马俑。 有些人的坟墓啊，装的是兵马俑，有些人装的是金银财宝， 哇， 有些装的是珍珠玛瑙。 哦呦， 不管啊，他们的坟墓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些皇室贵族的坟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什么特色？ 就是啊，他们都很怕被偷。不过啊，对付这些专门挖坟墓的小偷啊，这些皇帝们啊，也各有各的 pebble。 就是诀窍嘛。你像啊，这从西元前2020年开始的这个西汉王朝啊，他们就很流行在皇帝的坟墓里面装设机关暗箭。 哦， 只要有小偷啊想跑进去偷东西，一不小心触动了这个机关啊，立刻就会有暗箭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啊，把这盗墓的小偷啊射得像一个海胆一样。 海胆哦。虽然说这些皇帝都对于自己的坟墓非常的慎重，可是呢，终究有一些事情是防不胜防。 什么事情防不胜防啊？ 比方说皇帝为了盖坟墓会抢风水。 哎呦，抢风水啊。 嗯，皇帝会选一个地方来盖坟墓，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风水啊一定很好。风水既然那么好，当然就会有别的人想把同一块地抢过来盖自己的坟墓。 哎呦， 因为坟墓的风水太好而被整到的皇帝就是吴国大皇帝孙权。 孙权啊，是在西元252年死的哦。孙权呢，当皇帝啊就当了24年。 哦呦， 这比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曹操，或者是啊只当了2年皇帝就死掉的刘备啊，孙权啊可以说实在是爽的太多了哦。就算是要比寿命呢，这孙权啊也是冠军 哦， 活了71岁。他打败了曹操66岁的记录，打败了刘备63岁的记录，也打败了诸葛亮54岁的记录。 哎呀，活几岁也要拿来比赛吗？ 这孙权的一生啊算是很操劳哦。 哦， 19岁呢就被逼上了领导人的位置。 嗯， 接着下来这53年啊都不得安宁哦。一下子被曹操进攻啦，一下就被刘备进攻啦。 嗯， 东吴啊自己内部呢还有严重的山区原住民的问题哦。 哦， 这些原住民呢被称作山越 哦， 各据山头成立武装部队抗拒不缴税。 哎呦 啊，这让孙权啊头痛了40年。 还好这个孙权啊很有魅力，他不断的吸引了英雄豪杰加入他的阵容，才能够使东吴度过种种的难关， 终于能够和魏国还有蜀国鼎足三分天下。 孙权啊，不但啊有魅力，他同时啊也是一个 EQ 很高的人哦。他忍辱负重，一直啊耐着性子跟曹丕啊、曹睿啊、刘阿斗啊这些晚辈们周旋哦。这孙权呢，不是铺张浪费的皇帝啊。 哦， 有一阵子啊，这魏国的皇帝啊曹睿迷上了盖宫殿，就不断的、派人去找孙权来做交易哦。拿马匹啊跟孙权换翡翠啊、珍珠啊，还有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 这孙权啊一点都不觉得心疼， 很 大方的把他皇宫里面的宝贝通通都拿出来跟曹睿啊来换马。孙权呢很高兴的说，我这些跟桌子一样大的玉，还有跟鸡蛋一样大的珍珠，虽然在别人眼中是很难得，可是呢都是一些不实用的东西，只有马才是有用的东西。魏国的皇帝愿意拿马来换珍珠来换玉，这实在是太划算不过了。 喂，这既然孙权啊有魅力又有 EQ， 他自己也不是个铺张浪费的皇帝哦。怎么他的坟墓还会出麻烦呢？ 会出麻烦就是因为碰上了一个很会找麻烦的人啊。孙权死了之后被埋葬在南京市东边郊区，一直呢都没出什么问题。可是到了1100年之后啊，孙权的坟墓碰上了一个叫做朱元璋的皇帝。 朱元璋啊，我知道，这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哦，这是赖痢头朱元璋。 真是，朱元璋啊刚当上皇帝之后就看中了南京市东边的郊区，他要把坟墓盖在那边的紫金山上面。 这紫金山上面啊有一座珍贵的古庙叫开善寺。 开善寺拆掉。 拆掉啊。 朱元璋要盖坟墓，只要挡道路的通通都拆掉。 那电线杆 拆掉。 焚化炉 拆掉。 学校 拆掉。 流浪狗之家 拆掉。 孙权的坟墓。 等一等，孙权的坟墓也在紫金山上面吗？ 对啊，电线杆、焚化炉、学校、流浪狗之家都拆了。那孙权反正死了1000多年，一起拆吧。 哎呀，不要拆掉，我们把它留着。 孙权的坟墓不用拆，那一座山就有两个皇帝的坟墓了。 没有关系，你们把我朱元璋的坟墓呢盖在比孙权的坟墓高500公尺的山坡上，叫孙权啊帮我看守大门。 叫孙权的坟墓帮你的坟墓看守大门。 孙权虽然没有我朱元璋伟大，可是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要让他死了这么久还被挖出来晒太阳，我呢就特别优待他，让他留下来帮我看门。 这孙权啊一定到死都没有想到他辛苦了一辈子哦，这没想到死了1000多年之后竟然沦落到还要帮朱元璋的坟墓看门当管理员。 谁叫孙权没有本事活2000年呢？ 每一个人啊对人生的态度都不一样，有些人呢看得很淡，当皇帝或者是当看门的，吃鱼翅呢或者是吃茶叶蛋都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不过啊也有些人很坚持，对于人生的目标啊永远不放弃。你像啊这刘阿斗呢就属于比较无所谓的，他率领的文武百官啊就投降了魏国。可是啊这蜀国呢还是有人不死心，他要继续拼下去。 这个不死心的人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姜维听说刘阿斗连商量都没有跟自己商量一下就投降了，简直气得快要发狂。可是姜维慢慢冷静下来之后呢，他就决定要搞阴的。 什么叫搞阴的？ 姜维啊已经探听出来了魏国的两位主帅邓艾跟钟会他们两个彼此有严重的心结，姜维就决定要 暗中搞鬼，让这两个人啊正式翻脸。 本来啊，这钟会听说邓艾啊身上包着军毯跳悬崖下去进攻蜀国，哦，他觉得可笑之至哦，于是啊就开始嘲笑邓艾说：“哇哈哈哈，笑死人了，这是新发明的快递人肉公司吗？把自己包好了丢到山下去。”我看呐、啊，这滚到山脚下都变成木乃伊了！哇，邓艾这个大白痴，真是把我们魏国的脸给丢光光！ 哎呀，钟会本来嘲笑邓艾笑得很高兴，可是当邓艾竟然征服了蜀国的消息传来之后，钟会啊简直不知道脸要往哪里摆。钟会非常的愤怒，气得一个人就拿起了刀子冲到山上去砍石头。 没事干嘛砍石头啦？ 砍石头才能够泄恨出气啊。没有想到钟会才刚举起刀都还没有砍下去哦，怪了， 什么事啊？ 刀子根本还没碰到石头，却已经发出了砍石头锵锵锵的声音。 哟，石头有鬼啊！ 钟会啊也觉得莫名其妙，他就抬起头来往四周一看，诶，隔壁那座山的山头之上也有一个将军拿了刀在砍石头。 哎呦，进入异次元空间了，怎么会看见自己呢？ 不要乱讲了。钟会啊眯起了眼睛一看，看清楚了，在隔壁的山头上面拿刀砍石头的人竟然是敌军的主帅姜维。 这姜维啊一边用刀砍石头，一边啊咬牙切齿地骂着，为什么我们蜀国会向邓艾这种白痴投降？就算要投降，为什么不投降钟会？为什么是邓艾？为什么不是钟会？为什么是白痴邓艾？哦，这姜维啊每一刀都砍得很用力，砍得蹦出火花来。 哎呀，这石头真是倒霉极了。哎，听起来这个姜维好像很瞧不起邓艾，可是却很崇拜钟会哦。 鬼啦、啊、他是凑巧啊发现钟会就在隔壁哦，逮到机会赶快表演给钟会看的啦。 果然这一下钟会呢就顾不得砍石头了，他拱了拱手，隔着山头就喊一声：姜维兄！ 咦啊，钟会兄！ 姜维兄，你们蜀国已经投降了，你一个人苦撑下去不是办法呀。 啊，钟会兄你不了解啦。啊，姜我的姜维再怎么没有出息也不能去投降那个乡巴佬又白痴又口急的邓艾啊。 哦， 如果是要投降，我要投降钟会兄你呀、啊、拜托了钟会兄，请你为我指点一条明路吧。 哎呦，好恶心哦。可是呢这钟会听的当然是高兴死了，他就说：欢迎之至，明天我马上就派专车去接姜维兄你过来聊一聊。 果然啊这姜维呢三言两语就骗过了钟会、哦、 哎呦， 钟会啊听着姜维口口声声的嘲笑邓艾，羞辱邓艾，心里啊真的是非常的爽哦。他拉着姜维的手啊请他上座，这两个人啊又是泡茶又是吃饭又是喝酒的、哦，最后啊竟然决定要结拜成为兄弟啊。这钟会啊仍然让姜维指挥他原来的部队，姜维啊为了要气邓艾，故意啊不依照阿斗的指示哦，他反而向钟会投降，还跟着钟会啊结拜成为兄弟。这件事情啊让邓艾的面子很挂不住哦，邓艾啊就越来越讨厌钟会了。 哎呦， 这邓艾啊决定啊要跟着钟会啊别一别苗头。 怎么别苗头呢？ 啊，你钟会啊对姜维好要收买人心，那我邓艾也会。邓艾啊就上书给的司马昭啊，建议呢把这阿斗啊给留在成都，不要送回洛阳去。 啊，这要干什么？ 让他继续当王啊，给他钱财 还要让阿斗的儿子们啊通通都当诸侯 啊。对一个投降的皇帝这么优待， 这有点怪吧？ 不怪啦，邓艾的理由是啊，因为这样子一来啊，东吴呢想到投降的待遇也不错， 嗯， 将来啊就不至于对我们魏国四时抵抗了。 哦，司马昭可不同意啊，他听到这个说法，大大的不以为然。 哎呦，为什么呢？ 如果把刘阿斗留在成都继续当王，继续治理蜀国，那我们魏国还要付刘阿斗薪水，搞半天我们何必劳师动众，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征讨蜀国呢？ 嗯，说的也是哈。 而且万一邓艾控制了刘阿斗，下一步啊，邓艾就会在益州独立起来自己当皇帝，到时候怎么办？ 嗯，这司马昭的属下呢就建议司马昭说啊，这邓艾的死对头就是钟会哦， 嗯， 我们啊既然封了邓艾当国防部长啊，那我们一样可以封钟会啊当行政院长。 哎呦， 那我们让这个钟会啊这个行政院长好好的看紧邓艾这个国防部长，哎，这样不是很好吗？ 搞什么呀，用院长去看部长。于是啊，守在间隔的钟会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行政院长，他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姜维说，姜维兄，我莫名其妙就当上了院长，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啊，这姜维啊就怕没有机会好挑拨这钟会跟邓艾哦， 嗯， 现在啊好不容易大好机会来了哦，姜维啊就立刻加油添醋的说，朝廷啊把你跟邓艾两个人都封了大官啊， 嗯， 就是呀，要再给你们一次比赛的机会， 哦， 看看谁呀，能够把蜀国的事情给处理好。 哦，钟会这下可激动了，他说，大家都认为蜀国会投降是邓艾他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人想一想，如果不是钟会我在剑阁这边牵制住你姜维的军队，那个邓艾靠他自己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打到成都去？姜维兄，这次国家给我机会，我一定要扳倒邓艾。 好，没问题，我帮你来出主意。 哎呦， 这姜维就说了，成都啊要送信回洛阳啊，不都要经过我们这里转寄吗？ 嗯 嗯，我们就把邓艾啊写给司马昭的信呢，好好的啊来给他修改一下。 啊，偷改人家的信啊？ 当然呢，啊，我们呢，啊，就把这邓艾的信啊给他改得很傲慢，惹得司马昭将军跳脚。 嗯， 然后呢，我们再写报告，就说邓艾造反了。 哦，姜维好阴险哦！果然，姜维的挑拨离间啊，就让司马昭上当了。司马昭看到了邓艾这封被改写过的信，又立刻收到了钟会的报告，说邓艾造反了。司马昭气得跳起来，差点没有撞到屋顶。 哎呦， 司马昭立刻下了命令给钟会，叫钟会呢马上就动身前往成都把邓艾给逮捕。 嗯， 这命令发出之后啊，司马昭总算有点气消了，坐下来休息了三分钟之后，司马昭又跳起来，马上就跑到皇宫里面去啊，拉着魏国的皇帝曹奂，逼着皇帝曹奂跟他一起往成都出发。 就都妈的， 怎么了？ 司马昭的心腹啊就问他说，哎，将军啊， 嗯， 钟会的军队啊足足有邓艾的六倍之多。哎， 是啊， 你派他去逮捕邓艾啊绰绰有余，干嘛还要自己带着皇帝往成都出发呢？ 哎呀，我不是怕钟会他会抓不到邓艾啊。 那你在怕什么啊？ 哎，你怎么那么笨啊？我是怕钟会他自己会造反啦。 哦，你怕钟会会造反啊？ 对呀。 嗯，那如果这样你自己去就不就得了吗？干嘛还要带皇帝呢？ 哎，你怎么更笨了呢？如果我把皇帝一个人留在家里，那皇帝他也可能会对我造反啊。 天哪，这种时代不造反还真跟不上流行了。 钟会一拿到了司马昭的命令，立刻紧急发出了二三十道的公文给邓艾所有的部下。这公文上面写着， 我们现在要逮捕邓艾了，你们这些邓艾的手下只要自动缴械就可以加官进爵，如果竟然敢顽固抵抗的话，就全家都杀掉。 这邓艾的部将啊，看了这二三十道的紧急公文啊，都知道自己的老板呢、已经玩完了、没戏唱了，连忙啊都跑过来投靠在钟会的军队底下啊、邓艾呢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的部下会这么的翻脸如翻书哦。 哎呦， 等到呢这钟会的大军呢、到了邓艾的府上，早有人呢、把邓艾父子给绑好了，跪在那里准备献给钟会了。 哎，钟会啊一看到邓艾被绑在那边，跳下马来。钟会拿着马鞭子啊往邓艾的脸上就是一鞭。钟会啊一边打马鞭一边大骂说，你这个放牛的野孩子，我看你还有什么好嚣张。 姜维啊也趁机啊踹了邓艾一脚，替蜀国泄恨。他说，你什么东西。 可怜的邓艾呢还是不甘示弱，邓艾破口大骂，钟会你这个花公子， 电铃啊， 钟会你将来一定不得好死，你生儿子没有肚子眼。 哦，两边骂了半天了、钟会再也受不了了，就把这邓艾跟邓忠父子啊一个人装上一部囚车，咕噜咕噜咕噜的送回洛阳去。 钟会啊把邓艾给送走之后呢，就接收了邓艾所有的军队啊。钟会这下子得意了，大摇大摆走在成都的街道之上，他洋洋得意地对着姜维说，我现在扳倒了邓艾，我这一生的志愿都已经完成了。 啊，完成，这样就完成了。姜维啊就劝他说，这益州地大物博，钟将军你手上又是又强又壮的军队，我从前的老板刘备刘阿斗都没有你一般能干，还不是照样在这边当皇帝当得很好。 哦， 现在啊上天赐给你这样子的机会啊，眼看你就要更上层楼了。 更上层楼啊，我已经是行政院长了，还要更上层楼吗？ 没错。 钟会啊看着姜维呆呆地想了好一阵子，最后才突然醒过来一般大笑起来。钟会啊拍着姜维的肩膀说，难怪诸葛亮会选姜维你当他的传人，你果然是一个天才啊。 这钟会跟姜维啊两个人有说有笑，正说得兴高采烈，这个时候啊忽然接到司马昭的来信。 哦， 司马昭说他已经带着皇帝到了长安附近，请钟会呢有空就到长安去见他。 哎呦，钟会这下吓了一跳，他就问姜维说，哎，司马将军他明明就知道派我去抓邓艾肯定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他还自己劳师动众还带着皇帝一起来，这不是摆明了就信不过我吗？ 哎呀，姜维说，就是信不过你呀！ 啊， 天哪，这做属下的如果得不到老板的信任，那就完蛋了。 哎呦， 你有没有看见这邓艾得不到司马昭的信任，他的下场是什么呢？ 姜维这句话，刚好是正中要害。 哼， 钟会一听啊，拍着桌子就站起来说，哼，司马昭，是你先信不过我的，我也不用再顾什么做属下的义气了，你既然对不起我，我也决定要豁出去了，如果这次我造反成功的话，我就当了全天下的皇帝，就算是不成功，我退回益州，我也可以当刘备第二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过去啊，这司马昭废皇帝的时候呢，都用的是魏国第三任皇帝曹睿的老婆郭太后的名号。 哦，这表示郭太后啊很有影响力。 没错，这所谓的婢也正名乎哦。 嗯， 郭太后啊，她的名字呢，既然都能废皇帝的哦，当然也可以用来讨伐司马昭。 哦， 这为了、要策动魏国的将领们一起来造反啊。 嗯， 钟会跟姜维呢就决定伪造郭太后的遗诏，发动大家来讨伐司马昭。 主意既定之后，钟会呢马上就请所有在成都的魏国将领啊聚会喝酒吃饭。酒过三巡之后，钟会就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一封伪造的郭太后的遗诏出来，然后钟会呢就一边假哭一边说：各位，这是郭太后的遗诏，里面呢说司马昭他当初用阴谋杀死了故皇帝曹髦，郭太后希望他死了以后，我们大家要一起响应他的遗志，去讨伐司马昭。现在请愿意响应的人赶快来签名。 要讨伐司马昭？ 对， 卖功啊啦， 啊， 讨个派气 啊 ！No！ 钟会啊，气死了，他气得拔出剑来啊，挡住了所有将领的去路，逼着这些将领啊，马上给我签名。可是不管再怎么逼呢，就是没有人敢签名。好不容易，总算有一个将军啊，把名字给签了上去。结果是乱签的，结果大家就学着这个人乱签，签出来什么刘备啊、张飞啊、关羽啊、廖天丁、华盛顿、拿破仑、希特勒，这名字全部都跑出来，就是没有半个人啊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真的签上去。钟会看到这张名单啊，非常的愤怒，就把所有的魏国将领都绑架留在皇宫里面，派人严格的看守，通通都不要放走。 姜维啊就建议钟会说：哦，这些将领既然知道你要造反了，你留着他们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看啊你还是挖个大洞把他们通通给活埋算了。 哎呀，钟会就说了：姜维兄，大洞我早就挖好了，大洞的旁边我还准备了大棒子，这些将军都是大老粗，只会打仗没有头脑，你再多给他们几天，看他们能不能够想通，如果到时候还是想不通，不肯签名，不肯陪我造反的话，那就干脆把他们一阵乱棒打昏，推到坑里面去活埋好了。 哦，不错了，还打昏才活埋，有一点麻醉的概念。 问题是啊，到了半夜，所有的部队都发现，诶，怎么我们家的队长啊、老板啊、司令啊都没有回来呢？打听之下才发现，啊，全部都被钟会跟姜维给绑架关起来了。这下子所有的人啊义愤填膺，决定要把钟会这个叛国贼给消灭掉。 整个成都的情势啊实在是越来越诡异哦。 嗯， 这姜维呢觉得情况不太对，他就对着钟会说啊：这些将领啊软禁在宫里面，他们又不肯签名，我看啊再拖下去事情会越来越不妙啊，还不如啊赶快把他们全部打死埋掉算了。 钟会听了以后啊心情也很沉重，他想了一下就决定了：好吧，姜维兄，就麻烦你去把他们通通做掉。 姜维啊这领了命令呢正要行动，忽然呢胸口痛得不得了，接着一阵天昏地暗，整个人就砰的一声昏倒在地上。 姜维干什么啊？ 这依照我的专业判断啊听起来呢很像是夹心症 啊， 这一紧张啊立刻就心绞痛发作。 哎呦 啊，过了一会儿啊好不容易姜维醒了过来，就听到宫外传来人声呐喊。这宫廷的守卫啊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完蛋了 啊， 四面八方都是被我们软禁的将军的部队，他们啊撞开了宫殿的大门。 钟会一看情势紧急，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好拔出宝剑冲到了宫殿的门外，一连杀死了很多的小兵，可是寡不敌众，钟会终于被乱箭射倒在地上。接下来只听见唰一声，钟会的脑袋已经被砍了下来。 这姜维啊勉强撑着身体呢拿着剑啊在乱军之中一阵乱砍 哦。哎呦， 一紧张啊他的胸痛又发作了。 哎 啊，这周遭的乱军啊不断的涌上来哦， 姜维就仰天大叫，难道这是天命吗？难道这就是天命吗？ 这是心脏病啦。 啊，说着姜维拿剑往脖子上一抹， 哎呦， 这59岁的姜维死了。 姜维想要靠着挑拨离间的阴谋来毁掉整个魏国的计划，结果终于只是一场大梦而已。这时候本来效忠邓艾的人马一看到钟会已经死掉了，就赶快派人去追赶邓氏父子的囚车，想要把邓艾跟邓忠给救回来。问题是属于钟会那边的人马，他们可不会让这些邓艾的人马成功。钟会的属下赶快就快马加鞭，用更快的速度追上了邓艾的囚车，把邓艾跟他儿子从囚车里面拖出来，全部都杀死了。这个结局的荒谬实在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钟会跟邓艾这两个魏国的将领虽然成功的打败了刘阿斗，并吞了蜀国，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打败自己内心的嫉妒还有野心。邓艾跟钟会他们一起被卷进了权力斗争的暴风眼，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活着走出他们所征服的蜀国。 司马昭啊，派了亲信贾充到成都去收拾残局，很快呢就稳定了成都的局势哦。 嗯， 这刘阿斗啊被人送回洛阳，司马昭啊不但不杀他，还封他当安乐公，给他公家的房子，还给他领薪水，钱多事少，离家近，可以说是待遇优厚哦。这为了感谢司马昭啊，阿斗呢亲自呢就到司马昭的府上去拜谢。 嗯， 司马昭啊就请阿斗喝酒，还请卡拉 OK 来伴奏。 哦呦， 这晚会开始呢， 嗯， 先弹奏魏国的民谣。 哦， 弹完之后呢，继续啊再弹蜀国的民谣 啊，在投降的蜀国人面前弹蜀国的民谣啊，这样太伤感了吧。 对呀，啊，这些蜀国的投降的官员啊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嗯， 就只有刘阿斗还谈笑自如 啊。 这酒喝着喝着啊，司马昭啊就对着贾充感叹说，你看啊那人啊无情无义啊，就像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样啊，像他这种人哦，别说是姜维啦，就算是诸葛亮还在啊，啊也是扶不起呀， 啊。 这司马昭说着说着啊，就故意转头去很讽刺的问阿斗说，安乐公， 嗯， 你会想家吗？ 哦，刘阿斗就回答说，这里很好玩啊，我一点都不想家。 哎呦，怎么有皇帝这么钝啊。阿斗难道听不出来司马昭是在讽刺他吗？ 哦， 哎，这阿斗的老部下确证呢， 嗯， 就趁着上厕所的时候啊对阿斗说，皇上你不能说不想家， 不能说不想家，那要说什么？ 你要说爸爸的坟墓远在成都， 哦， 我很悲伤 啊， 没有一天不想家。说完你还要掉眼泪呀， 哦， 这样司马昭啊才会放你回蜀国去。 真的哦。 这两个人啊上完厕所回到席间又喝了一些酒， 嗯， 司马昭啊又问了一次， 嗯， 阿斗你真的一点都不想家吗？ 哎呦，猴嘎仔刚刚有准备过，现在同样的问题又来了。刘阿斗经过了确证在厕所里面的教育之后，马上就改口说的， 爸爸的坟墓远在成都，阿斗我很悲伤，没有一天不想家。 哎呦，接下来啊阿斗就准备要表演哭了，问题是啊他哭不出来， 所以阿斗就只好低下头，很用力的闭上眼睛，免得别人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在哭。 这司马昭听完就问啊，奇怪，安乐公刘阿斗、 怎么样？ 怎么你说话的口气像你的属下确诊一样，变得婆婆妈妈的？ 刘阿斗一听啊，再也顾不得低下头闭眼睛假装哭了，马上就把头抬起来说，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确诊刚刚教我说的啊？这样一说啊，除了确诊差点昏倒之外，所有其他的人啊通通都笑得东倒西歪啊。 哎呦，这阿斗还真老实哦。 对啊， 司马昭心里想，哦，这么可爱的废物就让他活着吧。 刘阿斗啊投降也就罢了，他竟然还在敌人的招待之下说出了乐不思蜀这种话来，从此呢就被认定为是很没有出息的败家之子，亡国之君。 话虽然这么说啊，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啊很崇拜很尊敬阿斗哦。 哦，是什么人？是专门研究猩猩的动物学家吗？ 啊，有不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啊，他们觉得像刘阿斗这样子的领导人呢，既不在乎尊严也不在乎地位，他避免了血腥的屠杀，反而啊为老百姓带来了和平的生活、这才是好皇帝呢。 265年，也就是魏国并吞了蜀国之后，再过了两年，魏国自己也被并吞了。 啊，魏国被并吞了啊？难道是被东吴给并吞了吗？ 魏国不是被东吴并吞的 啊？不是东吴， 不是。 那还有谁？难道是俄国还是美国？ 不是俄国，也不是美国啦。并吞魏国的人正是司马 啊，我知道司马昭。 司马昭呢心里面是真的很想并吞掉魏国，问题是司马昭有一天在开饭之前啊忽然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了。 哎呦，怎么回事啊？ 司马昭中风了。 哇， 司马昭中风的病情恶化得很迅速，才隔了一天啊医院就对司马昭发出了病危通知单。司马昭呢就让人把儿子还有重要的亲信啊叫到身边来。司马昭半身瘫痪，他费尽了力气才从嘴巴里面啊挤出了一个字， 炎。我知道这一定是诊断。什么炎？什么炎？ 炎， 关节炎，关节炎。还是肺炎，肺炎。 炎 啊，鼻型肝炎。 炎， 喉咙发炎。 司马炎啊。我说完这三个字，司马昭再也没有力气说话，就死掉了。 炎。 对呀、 司马昭就是得到这种司马炎这种病病死的吗？哦，他们司马家还真是势力庞大。哎，从来只有医生发现了一种病名，用医生的名字来命名，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姓司马的病人得了这种病，以后这种病名就叫做司马炎。 对，司马炎不是病名啦，是人名，是司马昭的儿子叫做司马炎。 哦，不是病名啊， 是人名啦， 是他的大儿子叫司马炎。 对， 没听说过。 这不能怪你啦，司马炎的名气的确没有很大，可是司马炎的志气却很高 哦。 司马炎办完了爸爸司马昭的丧事之后呢，也继承了司马昭的晋王这个王位。可是司马炎就觉得晋王这个头衔啊不够看 啊。晋王还不够看，那他想要怎样？ 司马炎就把亲信贾充给找来。司马炎问贾充说， 贾充，我问你，我爸爸司马昭如果跟曹操比的话，他们两个谁比较厉害？ 啊，这还用问？贾充本来就是个马屁精，你总算问对人了。 哦呦， 贾充立刻就说了，曹操呢，虽然打下了魏国的江山，可是啊，这曹操阴险奸诈，大家只是怕他 哦， 没有人尊敬他。 嗯， 那他的儿子呢，曹丕当了皇帝之后啊，哎，说真的，如果不是你爷爷司马懿， 嗯， 你的伯父司马师， 嗯， 还有你爸爸司马昭， 嗯， 啊，魏国哪有今天呐？ 哦， 所以这样子算来算去啊，曹操怎么能够跟你爸爸比呢？ 嗯，我也是这样子认为。司马炎听了以后很高兴，他就说，曹操比不上我爸爸司马昭，结果曹操的儿子曹丕却可以当皇帝，那为什么我爸爸的儿子我就不能当皇帝呢？ 这什么逻辑啊？ 谁跟你谈逻辑啊？司马炎才不管什么逻辑，他立刻就带着武器到了皇宫里面去，找到了魏国现在的皇帝曹奂。司马炎就问曹奂说，曹奂，你说说看，你们魏国能够有今天是谁的功劳？ 曹奂就说了，是先帝曹操还有曹丕。 我听你在放屁。 曹丕啊，不是放屁。 司马炎啊，把武器给拔了出来，在空中狠狠地挥舞两下，他就说了，我刚刚才死了爹，我心情不很好，你曹奂不要再惹我，我现在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说说看，你们魏国会有今天是谁的功劳？ 曹奂看着那把剑颤抖地说， 嗯， 是 谁？ 是曹 什么？ 不是是你爸爸司马昭， 嗯， 是你伯父司马师，还有你爷爷司马懿的功劳。 讲得很对，不用哭。司马炎接着就说了，都是我们姓司马的人的功劳，那你这个姓曹的还在这里干什么？你当这种不三不四的皇帝，你不怕被人家笑？ 我不知道我是不三不四的皇帝，人家都在笑我吧？ 当然， 那我该怎么办？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我现在数到三，你就立刻把你皇帝的宝座让给我。 哇，这司马炎这么嚣张，这曹奂皇帝旁边的这黄门四郎看不下去了，他就大骂说，你这个司马炎。 黄门四郎的话才说到一半，司马炎就把剑一挥，就把这个黄门四郎当场砍成了两半。 哇，这一下吓得这曹奂啊，立刻跪倒在地上，惊慌地说，皇帝，不三不四的皇帝，让给你当。 嗯，不三不四的皇帝要让给我当？不行，你要说求求我。 啊，还要求求你呀、啊？ 你说不说？ 这曹奂啊，这磕头如捣蒜，不断的念着，拜托拜托，求求求求你，伟大伟大，全天下最最伟大的皇帝让你当，求求求你！ 哎呀，真可怜。就这样子，西元265年呐、啊，这个从来都不是很出名的司马炎，竟然就把魏国这么一笔勾销了。司马炎自己登上了王位，把国号改为晋国，他因缘际会的变成了这个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超级大国的皇帝。连三国当中最强大的魏国都被司马炎给篡位了，这使得曹家从此消失于权力的排行榜上。 哎，这刘阿斗呢也把刘家的招牌给扎掉了哦。现在啊，姓曹的、姓刘的都没戏唱了哦。那吴国姓孙的呢，大概也没戏唱了吧？ 还在唱 哦，孙家还有戏唱？这么厉害啊！ 孙权呐、不但他自己活得比曹操久，比刘备久，就算是他们孙家的招牌啊，也挂得比曹刘两家的招牌要久。 孙权啊，在西元252年死了之后呢，十岁的小朋友孙亮登基 啊， 担任啊东吴的第二任皇帝。 怎么会搞出一个十岁的小朋友来当皇帝呢？难道孙权都没有别的儿子了吗？ 当然有咯，还不算少呢。 哦，几个？ 外面随便生的不算，光是名正言顺姓孙的、就有七个。 七个儿子，那不少啊。 孙权啊，这七个儿子之中呢，最大的儿子啊，本来是太子，结果啊，33岁就死掉了。 哎呦， 第二个儿子呢，20岁也死掉了。 啊， 第三个儿子啊，当上了太子，被斗倒，然后被害死。 哎呦， 第四个儿子因为跟哥哥斗，被孙权处死。 哎呀， 第五个儿子被政治流言所陷害，全家被杀死。第七个小朋友就是孙亮。比他所有的哥哥都先当上皇帝。可惜啊，因为宫廷的斗争，孙亮啊16岁就被废掉，18岁就被逼得自杀，也死了。 啊，那应该还有第六个儿子啊。 第六个儿子啊，也就是孙休。他接在弟弟孙亮之后啊，担任了吴国的第三任皇帝。 孙休虽然当上了皇帝，可是他也在30岁的时候病死了。 哎呦。 孙休死的时候呢，小孩子实在还是太小，不能够当皇帝啊。 这东吴啊，全国人民呢早就受够了小孩当皇帝的混乱了，都拜托这上面的人啊，起码送个已经发育成熟的大人来当皇帝啊。结果呢，找啊找啊，甄选又甄选，就选出了孙权的一个孙子，23岁的孙皓来接皇帝的位置。 这孙皓当上了东吴的皇帝一年之后，司马炎也就篡位抢了曹家的王位，当上晋国的皇帝。孙皓还有司马炎这两个皇帝这下子开始比赛了。 哦，我知道是要比赛谁先打败谁。 好像不是 哦， 别人的比赛是在比谁厉害。可是这两个皇帝的比赛呢，好像在比烂 啊， 比比看谁比较烂，谁的乱七八糟比较有创意。 孙皓啊，刚当上东吴皇帝的时候，表现得完美的不得了 哦， 他把这御花园里面养的珍禽异兽啊，全部都放回大自然去 哦。 他让犀牛自由自在的奔跑， 让 乌龟自由自在的潜水 哦， 还让这蟑螂自由自在的飞翔， 真恶心。 这孙皓皇帝啊，对这个人呢，也跟对动物一样的好 哦。 他把这后宫90%的宫女都送出皇宫，还帮他们找对象结婚。 哦，这个孙皓他又保护动物，又帮人做媒，很感人。 东吴的人民好快乐哦，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了位好皇帝。为了表达感恩的心，都特别啊去打听新皇帝喜欢什么样子的礼物，准备啊要送礼物去朝廷给这孙皓。 那孙皓都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 我看这孙皓啊，可能从小啊一直想要进医学院，可是啊考不上 哦， 所以呢这孙皓就表示的，他对这眼科、牙科、皮肤科、整形外科都很有兴趣。 孙皓这么上进啊？ 对啊，这孙皓就说啦，大家如果要送他礼物的话呢，最好是送一些医疗器材，能够让他在皇宫里面自修医学课程，同时还可以实习。 他在讲真的吗？我觉得听起来很可疑耶。 哎呀，一点都不可疑啦， 当大家还摸不清楚孙皓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呢，孙皓啊已经自己研发出来他的第一件医疗器材。 哎呦，是什么啊？ 叫做脖子锯。 什么是脖子锯？ 专门啊用来锯，也就是嘀咕嘀咕那个锯，用来锯别人的脖子的锯子。 天哪！ 啊，别惊奇，他另外还发明了眼球钻、窝脸钩。 哎呦，快要可以出一本邮购目录了。 啊，东吴的人民这时候才发现说，孙皓啊，把动物放回森林，把宫女放回民间，根本不是在做善事，他是在出清存货。哦，等到这孙皓啊确定自己的皇位已经坐稳了之后呢，他狰狞的面目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哎呦， 他登基才三个月，就把恭请他出来当皇帝的那些大臣们杀掉。 哎呦， 接着啊，他把前任皇帝孙修的太太给逼死，再把前任皇帝的两个儿子通通给杀掉。 动不动就杀人，这也就算了。问题是孙皓啊还很有兴趣，喜欢研究发展各种杀人的方法。 哎呦， 他有一天啊看不惯他的大臣王藩长得是一表人才，他就决定把这个王藩给杀了。然后呢，他就率领着文武百官，带着这个王藩的人头，叫大家一起跟着他出宫去登山。等到了山头之上，孙皓呢就叫他最喜欢的亲信分成两个队伍，一队呢扮老虎，另外一队啊扮野狼。 干嘛？ 然后孙皓自己呢就吹哨子发球，把这个王藩的人头啊丢出去当球。然后呢就叫这老虎队跟野狼队这两队人马只可以用牙齿来抢这颗人头。 哎呦， 结果就把王藩这颗人头啊搞得是支离破碎。而文武大臣呢全部都满嘴是血肉模糊，简直像一群狼人 啊。吓死了。这孙皓呢不但讨厌别人啊长得一表人才，他呢也讨厌别人看他。 哎呦，好奇怪哦。 这文武百官上朝啊都不准抬头看皇帝 啊， 吓得大家整天低着头开会。 后来呢有一位左丞相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启禀孙皓说，皇上不准大家抬头，这样皇上就不会认得大臣都长什么样子，而我们大臣呢都不可以看皇上，我们也就不认得皇上长什么样子，这样搞到最后谁都不认得谁，万一哪一天皇宫里面发生什么紧急状况，我们大家想要保护皇上，结果都认不出来谁才是皇上，那就惨了。 啊，真是头痛哦。孙皓听完啊，想一想觉得有点道理。 对呀， 可是还是很讨厌人家看他。 哦呦， 沉思了十分钟之后呢，他下令说，左丞相讲的有道理，从今以后呢，朕啊特准左丞相抬头看朕，其他的人还是不准看。 搞什么呀？ 哎，这当孙皓的部下还真的是很辛苦哈。开会啊不可以抬头，喝酒更不能醉。 哦，喝酒不可以醉啊，那就不要喝酒嘛。 问题是不可以不要喝酒 啊。 这孙皓啊一天到晚开 party， 这每个官员啊至少要灌下去七升的酒。这孙皓啊派了十个亲信啊当监督，把大家喝醉之后呢说的什么醉话啊，吹的什么牛啊，唱的歌啊，跳的舞啊，甚至呕吐的东西通通给记录下来。 哎呦， 等大家清醒之后呢就按照这记录来算账。 哎呦， 凡是啊说错话、吹错牛、唱错歌的人呢不是钻眼睛就是剥脸皮。 哎呦， 哦，这吓得文武百官啊每天回家呢都在练习喝酒。哦，当东吴的官员比酒店的公关小姐还要辛苦。 除了不可以不喝酒之外呢，东吴的官员啊也不准生病。 妈呀，这什么规定啊？ 东吴的大臣韦昭他年纪很老了，常常生病。每次一生病啊，皇帝孙皓呢就立刻派医生去看韦昭。 哦，爱护大臣，那很好啊。 不对，这些派去的医生啊，不是去给韦昭看病的。 那去干嘛啊？ 这些医生被孙浩派去啊，去检查韦昭有没有在装病。 哎呦， 如果是装病的话呢，马上就被拆穿，就把韦昭啊死拖活拉的拖去上班。 哦，那万一真的是生病呢？ 哦，如果是真的生病呢，这些医生呢就把韦昭的嘴巴拉开，给韦昭灌药下去，灌完药之后呢，死拖活拉的拉韦昭去上班。 可怜的韦昭啊。 这韦昭啊，折腾到后来呢，还不是一样被关起来处死了。 哎呦， 可是另外啊，还有一个大臣比韦昭更惨。 还有人更惨啊？ 这个大臣呢名字叫贺绍。 嗯， 贺绍有一天中风，整个人瘫痪掉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贺绍就只好辞职回家去啊，躺在家里面养病。问题是忽然有一天啊，孙浩就想到这个贺绍了。 啊，这孙浩啊，他简直是怀疑啊，每一个生病的官员通通都是在装病哦。他们啊，要不是偷懒呢，就是对皇帝啊心怀怨恨 哦。 所以啊，这个孙浩最不能接受大臣生病的哦。这孙浩呢，就把这中风的贺绍啊抓到这个地窖里面去吊起来，打了1000鞭，为了啊要逼他开口说话。 人家贺绍中风了、啊，你再怎么打也说不出话来啊！ 这孙浩可不信啦、啊，他气得大骂说：“你连话话都不会说，大打成这样还不说话，那你留这个头做什么？”他派人就用这种烧红的锯子啊，把这贺绍的头啊给锯了下来。 这个吴国的皇帝孙浩可以说是又残忍又疯狂，对大臣这么凶暴，对老百姓更是毫不体恤。孙浩他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定期要过滤文武百官的女儿，只要女儿一到的15岁，就要被送进皇宫里面让孙浩验货。 嗯， 验完货之后呢，只有被孙浩退货的才可以把她嫁出去。 哎，被皇帝退货的女生也不晓得该难过还是要高兴。西元271年啊，孙浩就听信了宫廷占星师的预言哦。 嗯， 相信自己啊正是统一天下的明主。 哎呦， 所以呢这孙浩就御驾亲征进攻司马炎的晋国。 哎呦， 这孙浩啊出征的卡师阵容坚强 哦。有哪些将军呢？ 除了他本人之外呢， 嗯， 还有他的妈妈何太后，还有他的正宫老婆滕皇后，还有后宫美女3000-4000人。 带妈妈跟太太还有美女，这些人会打仗吗？ 哎呀，不会啊，这些女生连马都不会骑。这些女生们呢全部都坐皇家礼车。 嗯， 每辆礼车啊派了100多个小兵当拉车的车夫。 哎呦， 为了拉这些美女车就用掉了3-4万个小兵，浩浩荡荡向司马炎杀来。 这真是怪了，打仗就打仗，怎么带这么多女生婆婆妈妈的出征呢？ 这孙浩心里想啊，当他打败晋国统一天下的时候， 嗯， 哦，如果没有一群心爱的女人在旁边鼓掌叫 uncle bravo， 哎，他有什么乐趣呢？ 这也是有点道理啦。可是呢，这是三国有史以来啊第一支由皇帝的妈妈、老婆、小老婆、情妇、宫女所组成的衍征军。这一支莺莺燕燕的队伍能够打败司马家族，完成孙权的遗志吗？整个三国时代真的会被这个歇斯底里的孙浩用这种怪异的方法画下句点吗？国际间的观察家全部都深表怀疑。 侯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20集下。 再见，英雄。 东吴的皇帝孙皓听信了宫廷占星师的预言哦，相信自己会成为统一天下的皇帝，出动了远征军啊，北上讨伐晋国。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老婆、小老婆都能看到这个光荣神圣的一刻，孙皓啊，还特地呢为每辆礼车加派了100多个小兵啊，当拉车的车夫。光是啊，为了拉了这些美女的礼车呢，就用掉了3-4万个小兵哦。当时啊，天空下着大雪，道路崩塌，这小兵们啊，拉车拉得叫苦连天哦，全部都气得大喊：只要敌人一来，我们呢，一定帮敌人把这些美女统统给他杀光光。 哟仗都还没有开始打，小兵都叛变了。 这孙皓啊，眼见情况不对呢，这才放弃了御驾亲征的念头哦，回到首都去了。这晋国的司马炎啊，一看到孙皓啊这么荒谬的做法呢，立刻啊就派出了车骑将军杨户啊，率领着部队啊，想趁机来打败东吴，统一天下。 结果这晋国真的打败了东吴吗？ 晋国啊并没有打败东吴哦，因为东吴这一次啊派出了名将，也就是司走将军陆逊的儿子陆抗。陆抗啊成功的阻挡了晋国的军队啊。如此一来啊，东吴呢跟晋国啊谁都没有占到便宜哦。天下呢又回到了两强相争的局面。 哎，这个孙皓乱七八糟的，神经兮兮的，我怀疑他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啊？他的行为真的很古怪。那这个晋国的司马炎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这个开创晋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啊，是一个跟过去魏国曹家的风格啊，很不一样的一个人。 怎么不一样呢？ 光是他们的出身啊，就不一样。在当时啊，出身名门贵族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像是袁绍啦，他就出生在有名望有权力的家族里面哦，这种出身啊很容易就得到大家的支持跟认同。即使是像刘备这种卖草席的穷人家，只要呢他能够证明他是皇叔，有皇家的血统啊，一样呢还是会得到很多人的爱戴。反观啊这魏国的曹家， 曹家怎么样？ 这曹操的爷爷呢，也就是曹腾啊，他是宦官出身。就算他们的子孙啊当了皇帝，很多的读书人呢还是瞧不起这种宦官的后代。 瞧不起曹家？照你这样说，难道司马家就比较厉害吗？ 当然是比较厉害的哦。司马炎的爸爸司马昭，爷爷司马懿都是大官。司马懿的爸爸司马防呢是长安市的市长。司马懿的爷爷曾祖父呢也都分别担任了颍川还有豫章的太守。他们一家人的官位啊虽然没有袁绍家族那么的显赫，但是啊这历代通通都是当官的。这啊还是很容易得到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豪门跟贵族的支持的。 从汉朝到三国，以正统自居的读书人，他们都很瞧不起曹操那种只会玩弄权术不学无术的作风。读书人啊读来读去，他们还是最愿意读孔子的书。而司马炎为了要得到有钱人或者是贵族的支持， 他就非常的标榜自己啊是血统纯正的读书人。 哎呦，血统纯正啊， 嗯， 难道要去抽血验 DNA 吗？ 不是验 DNA 啦，大家都知道孔子非常的在乎孝顺， 嗯， 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所以司马炎啊一当上皇帝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表演孝顺。 哎，他爸爸司马昭不是死了吗？怎么个表演孝顺呢？ 死了还是可以表演呢、啊、 哦， 司马炎决定依照孔子所交代的办法，爸爸妈妈死了的话要辞掉工作，穿上白色的孝服，戴上白色的帽子，在家里面吃素吃三年。 哎呦，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吧。 哦， 辞去工作就领不到薪水了，哎，哪有钱在家里吃素吃三年呐、 啊？就是说啊，所以这个规定到了西元前157年的时候啊，汉文帝就已经把这个规矩给废掉了， 嗯， 改成用一天来代替一年的时间，所以本来是三年要穿孝服吃素，就变成三天穿孝服吃素就好了。 这文武百官啊，一听到皇帝呢要穿着孝服还要吃素三年，哇，通通吓死了。 诶，皇帝自己要这样子，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吓的？ 哎呀，不是嘛，这皇帝一这样子啊，这臣子啊老百姓也得跟着这样子披麻戴孝吃素三年。 哎呦， 诶，你看哦，万一每个皇帝都当不到三年就死了，啊，人民不是永远都在办丧事吗？ 这文武百官虽然很忧虑啊，可是皇帝司马炎很坚持他的风格 哦。 文武百官就开始跟司马炎讨价还价，商量下来的结果啊，司马炎总算是愿意把白色孝服脱掉，让老百姓呢也可以不要整天都披麻戴孝，顺便也可以吃点鱼肉啊、猪肉啊。 嗯， 可是司马炎自己啊，还是坚持要吃素，而且要戴白色的孝帽。 哎呦，还真固执啊。 嗯，所以从现在开始有三年的时间呢，晋国的皇帝呢都是戴着白帽子上班。等到三年不到呢，司马炎的亲生母亲王太后啊也死掉了。 哎呦， 所以司马炎只好呢继续再戴三年的白帽子，再继续吃三年的素。也就是说整整有六年的时间，晋国的最高领袖司马炎啊一直都戴着那一顶怪怪的白帽子。 哎呦，不戴皇帝的帽子，戴那顶怪怪的白帽子， 嗯， 这听起来啊，司马炎简直像一个法国餐厅的主厨。 对呀，这顶白帽子哦，真的充满了权威感跟神秘感。难怪那几年洛阳的时装 fashion 界最流行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白帽子啦。 哎呀，不过说来说去呢，戴白帽子哦还是为了孝顺哦。这么说来，这司马炎是一个很贤明的君主咯。 哎呀，你怎么那么好骗呐、啊、司马炎这是在制造形象啊，他就是要老百姓都知道连皇上都这么孝顺，那小老百姓呢都是皇帝的子民，小老百姓啊一定要把皇帝当成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尽忠又尽孝，这样子才算个人。 嗯，这司马炎啊看起来是遵从孔子的礼教哦，自己啊戴上了这个白帽子啊人模人样的。其实啊这个人啊底子里面呢、啊、是个好色的家伙。 你怎么知道 啊？这司马炎呢、啊、当了皇帝之后啊，就把这各地的美女啊大把大把的往宫里面送、 哦、 司马炎一下班呢、啊，就到后宫里面呢、啊、找这些漂亮的妹妹玩。最高的记录啊，他的后宫啊有10000个漂亮的妹妹任他挑选。 10000个妹妹啊，司马炎一辈子也认识不完呢、 啊。这漂亮的妹妹啊实在是太多了，司马炎看美女看得昏头转向的，不晓得该挑哪个妹妹陪他玩哦。 是啊， 最后啊他设计了一部洋车， 什么叫洋车啊？ 就是山羊拉的小车子嘛。司马炎啊，一下班呢，到了后宫啊，就坐在羊车子上面哦，随着山羊啊，爱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这山羊啊，停在哪个美眉的家门口，他就下车啊，去找那家的美眉玩。 哎呦，司马炎的爸爸司马昭，爷爷司马懿，是在马上打了天下。结果这个司马炎在羊车上面玩女生。 哦，你知道啊，这一万个美眉啊，每一个人呢都很想要见到皇帝。 对哦， 想要把这皇帝啊留在自己的地方过夜。 嗯， 最后啊，有一个聪明的美眉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你知道哦，这山羊最喜欢吃这个竹叶子 哦， 它最喜欢啊闻到盐巴的味道 哦。 哦，这个聪明的美眉啊，就在自己家的门口插上了许多的竹叶，还在地上啊撒了许多的盐水。这山羊啊，一闻到竹叶还有盐水的味道啊，立刻载着皇帝司马炎冲了过去。啊，搞得司马炎连续造访这个聪明的美眉的家好几次。 哎呦， 后来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秘密啊被其他9999个妹妹通通都知道了哦。他们啊也在自己的家门口外面啊插了竹叶，撒了盐水。第二天啊，这司马炎皇帝一下班，坐着他的洋车来到后宫。 嗯， 一开门啊，哎呀，你不要说是皇帝头昏眼花，山羊啊一闻到整个后宫通通都是竹叶跟盐水， 哇， 一时之间啊，连羊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哎，连羊都傻眼。 晋国的皇帝司马炎，他公开说的是一套，结果私底下做的呢又是另外一套。他这样子上行下效的结果，搞得晋国的政府官员啊也是有样学样。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浮华崇尚奢侈的风气，虽然大家开口闭口都假装在讲究的是礼义廉耻，可是私底下大家都喜欢比较谁比较气派，谁比谁有钱，谁比谁的派头更大。 哇， 这当中呢最喜欢参加有钱比赛的两个人，一个叫王凯， 这个王凯啊是皇帝司马炎的亲舅舅。 哦，这另外一个呢就是石崇， 石崇呢是宰相石苞的儿子。 这王凯为了证明自己家里面很有钱呢，就规定他们王家的厨房每天煮完饭之后啊，每一个炒菜的锅子都不准用水来洗。 那要用什么洗啊？ 用稀饭来洗。 什么嘛，这样洗得干净吗？ 洗得干不干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子才衬得出来他们王家有钱，有钱到稀饭根本吃不完，只好拿来洗锅子。 哦，这么臭屁呀、 啊！ 这石苞的儿子石崇呢，听到这样子的故事之后，也对他们家的厨房下了个规定， 也叫他们都用稀饭来洗锅子吗？ 哎呀，当然不是啊，这太没有创意了嘛。石崇啊，就规定他们家的厨房每天煮饭的时候呢，都不准用木材生火，不准用煤炭生火。 那要用什么东西来生火？用电磁炉吗？ 三国哪有电磁炉可用啊？石崇啊规定煮饭一律只能用蜡烛。 蜡烛，蜡烛连一杯水都煮不开，怎么拿来煮饭？ 一杯水煮不开那没关系，一根不行我就点几万根蜡烛啊。哦，搞得他们石家的厨房啊比圣诞节的晚上还要壮观。 是哦， 晋国的社会名流都抢着要到石崇家去吃饭哦，挤在厨房门口看他们家的蜡烛奇观。 石崇的这个蜡烛煮饭啊果然打败了王凯的稀饭洗锅子。王凯真的很不服气，王凯呢也到石崇家里面去吃蜡烛饭。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石崇家正在装潢客厅，整个客厅呢 是用一桶一桶的香水，把每一面墙壁啊，通通用香水粉刷一遍，刷了整个房子香香的。 哎呦，墙壁啊，又不是美眉，要刷得香香的，天哪，这什么世界啊？ 王凯看了以后呢，回去决定他也要装潢他的客厅。 这装潢师就问了，问王凯说，请问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墙壁啊？ 王凯就说要红的。 哦，红的。设计师说，那我赶快去准备红色的油漆。 不要用油漆涂我的墙壁。 哦，油漆不行，那要用什么来涂呢？ 你去买口红来涂我的墙壁。我每一面墙壁都要用口红给我涂的整面墙红红的。 天哪，一个用香水粉刷，一个用口红当油漆。哦，化妆品公司赚翻了。 只要可以出风头，让化妆品公司多赚点钱有什么关系呢？ 这石崇啊，一听说王凯用口红涂墙壁，他哼了一声说，涂死了，亏他想得出来。 是啊， 石崇啊就叫人呢在城墙上画了一块看板。 嗯， 看板上面写了王凯最土了，没看过珊瑚树。 哇，这一下王凯要气死了。 哦，那就赶快向大家证明他家有珊瑚树啊。 是，王凯呢赶快跑回家去，把他们王家的宝库啊翻的是鸡飞狗跳，找来找去呢只翻出来一个珊瑚的别针。 太逊了吧。 是啊，王凯这一下可急死了，只好找一个晚上啊秘密的跑进皇宫里面去，向他的皇帝外甥啊讨救兵。 这个皇帝司马炎啊一听到说，哦，九九竟然快要被打败了，他赶快啊叫人从这个皇宫的宝库里面呢抬出一棵血红色的珊瑚树来。 哇， 闪闪发光，闪得大家都快要睁不开眼睛了。 嗯，这个厉害。 这王凯一看呢，哇，这棵珊瑚树啊几乎有半个人那么高。 嗯， 非常的兴奋哦，这一次啊一定要赢过那个死石虫。他向皇帝磕了头，赶快啊就把这棵珊瑚树啊印到了那个看板底下，向石虫示威。哪个白痴说我王凯没看过珊瑚树啊，这棵珊瑚树都快到我的腰了，是全世界最大棵的珊瑚树啦。哐当。哎呦，那什么声音啊？ 正当王凯吹牛吹得高兴的时候啊，石虫呢已经驾着他的豪华礼车来了。这王凯本来是洋洋得意，正要向石虫炫耀他身边这棵皇帝借来的珊瑚树，却只见到石虫啊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然后呢就从车夫的手里面啊借了一根棍子过来。 叮铃哐啷， 只见石虫三两下子就用手上的棍子把王凯借来的这棵珊瑚树敲得稀巴烂。 王凯一看啊，简直血管都要爆炸，他扯住这石虫的领子，他要跟他拼命。哎哎哎，这皇上借我的东西啊，你给我打碎了，我拿什么去还皇上？哎，你这个石虫，我跟你批评了。 不要急不要急，石虫啊一把就推开了王凯，然后呢就叫车夫把第一辆车子的帘子掀开来。一掀开帘子啊，哇，只见车厢里面呢放了20几棵珊瑚树。 哇， 每一棵都跟皇帝借来这棵珊瑚树啊一样的大棵。 天哪， 王凯啊都还来不及有反应，石崇又把第二辆车子的帘子掀开来。这一掀开来啊更吓人了，这第二辆车子的车厢里面啊有7、8棵的珊瑚树，每一棵都比皇帝那一棵要高一倍，要大一倍。这石崇就说了，王凯，你就随便从我的车子里面挑一棵珊瑚树拿去还给皇上吧。 这王凯啊吓得目瞪口呆。 嗯， 从此啊金盆洗手，退出了有钱人的竞赛。 有的人呢把这精神啊花在金钱竞赛上面，也有人呢费尽心力打扮自己的造型哦。三国啊在战场上呢虽然曾经出现过像马超啦、姜维这种阳光男孩Sunshine Boy 的大帅哥，可是呢上流社会啊却流行着另外一种啊对男生的审美标准。 这所谓另外一种的对男生的审美标准呢，就是要求男生要苍白， 比如 要秀丽。 哇， 像魏国的曹操的儿子曹植呢，就是引领风骚带头擦粉的男生。 天哪， 他带动这个风潮之后呢，就造成了魏国还有后来的晋国啊，有一大票的男生都走这一种阴柔美少年的路线。像曹芳当上了魏国的皇帝之后呢，魏国非常的盛行举办清谈的文艺沙龙。在这一类的文艺沙龙当中，就捧出了一位清谈界的偶像级的明星，他叫做何晏。何晏呢，他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他长得整个人就像一块白玉一样，而且他很喜欢穿女生的衣服，他手上啊永远都拿着一块粉饼，随时都在脸上补妆。另外他每走两步路啊就要看一下地上自己的影子。何晏真的是自恋的要命。 这种秀丽的美少年啊，通常呢还必须要讲话的声音好听 哦， 反应啊要灵敏，才能够成为偶像。哇，这种风潮啊从魏国延续到了晋国。像晋国啊有个叫潘越的男生啊很漂亮 哦， 他骑了马，扎了头巾，还带了弹弓， 哎呦， 出洛阳城去玩哦。结果呢这一路上啊只要被女生看到，女生呢就一定啊手牵手把这潘越给拦住，不让他过去。 哎呀，这另外有一位叫做左太冲的男生，听说这件事啊哦羡慕的要命。结果左太冲呢就也骑了马，也扎了头巾，也带了弹弓，还照着潘越走的路线啊照样给他走一遍。问题是呢这左太冲长得很丑，结果他沿路上遇到的啊都是老太太，这所有的老太太呢也都手牵手啊不让左太冲过去。然后呢所有老太太就对着左太冲啊一起吐口水。 左太冲恐怕碰到一群巫婆吧。啊，这种美少年啊在路上呢被人家拦下来看的风气啊，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啊 哦， 竟然呢把这晋国啊最美丽的美少男魏介给看死了。 看死，被看也会死吗？ 这个魏介啊他那种美啊是病态美。 病态美， 他的皮肤啊像透明的一样哦。这个魏介啊从豫章啊搬到夏都去的时候呢，夏都的老百姓啊听到魏介来的通通围上去， 哎呦， 抢着要看魏介的容貌。这沿路啊围观的人潮啊多得像一堵又一堵的城墙。哎呀，这魏介呢本来身体就很弱，这样子啊一路塞车塞回家，体力透支就病死了哦。从此啊大家形容一个人很漂亮就说水到会叫人看死哦， 美到会被人家看死啦。 没错， 从魏国到晋国，这些爱漂亮又爱搞清谈的读书人啊，他们另外还有一种流行就是嗑药。 哎呦，嗑药，是嗑大麻还是海洛因啊？ 他们嗑的药，有的人嗑寒食散，有的人嗑午食散，不管是哪一种药，只要吃下去以后呢，据说都可以变得漂亮，变得青春，而且眼神会发光。 哎呦， 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呢，嗑药的方法不对，结果也有人是嗑药嗑到脸上的五官都融化，或者是肌肉溃烂而死掉。 天哪， 不管是嗑这个寒食散或者是午食散啊，都要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精神，所以嗑药呢也变成了大家 互相炫耀财富的方法。 这也有得炫啊。 听说有的人呢，因为嗑了药之后，怕人家不晓得他嗑了药很有钱，所以还会故意挑这个菜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呢，就特别跑到菜市场前面的马路上去躺着，然后开始表演药性发作，叫大家来看。 就有一个穷人啊，穷也就算了齁，还爱装阔 哦。 这个穷人呢，就故意在大街上表演这个药性发作，就一直在那边喊好热好热好热哦，他想要炫耀他有钱嗑药。 是哦， 就在地上扭来扭去的时候呢，被他的朋友给认出来了。这朋友就很不客气的说，哎呦阿呆呀、啊，你这个穷鬼啊，散价贵啊，没事躺在地上跟人家扭什么呢？ 我药性发作，我受不了，我好热好热。 药性发作，你吃了什么药啊？ 我吃了五石散，就是五种颜色的石头的五石散啊。 五石散？你这穷鬼哪有钱吃什么五石散？ 哎呀，我昨天呐、要到一碗饭，我要来的这碗饭里面呢、我一共就吃到了五颗小石头，每颗小石头的颜色都不一样。哦，我赶快把这五颗小石头通通吞到肚子里面，现在我肚子好痛哦，药性发作。 你是吃到五颗石头的五石散呐、整个市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有个人看他可怜，赏了一碗饭给他，这个人呢马上爬起来跑掉了。 吃到了成分不好的药物啊，有的时候当然会肚子痛，可是有的时候也能够救命 哦。 像在魏晋时期很有名的竹林七贤里面，有一个叫做王戎的。王戎有一次嗑药啊，嗑到了就是不好的药，他呢嗑完药以后就等来等去，想要等这个药性发作，结果都等不到啊。王戎呢就只好跑去上大号，没想到上大号上到一半的时候啊，哎呦，药性发作 啊。天哪， 这王戎的肚子一痛啊，整个人就跌到粪坑里面去。这时候呢刚好外面呢有政变的军队冲进来要杀王戎，诶，结果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王戎啊，王戎就在粪坑里面躲过了一劫 哦，靠着大便救了他哦。啊，那个时代啊，除了这些爱漂亮的啦，爱嗑药的啦，爱高谈阔论的啦，受到皇帝宠爱的美男子之外啊，这个有一批啊，绝口不谈政治，他们只谈老子、庄子，整天喝酒、邋里邋遢的读书人。些读书人啊，发现说，大环境实在是太可怕的了。从东汉末年啊，群雄并起的时代开始啊，这些读书人呢，就不晓得该跟着谁做事才对哦。他们害怕卷入政治斗争，只好靠着胡言乱语、借酒装疯来闪避。 这一类的读书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里面的阮籍。司马昭啊，他非常的仰慕阮籍的声望，就替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亲，希望跟阮籍能够结为亲家。这阮籍既不愿意答应，又不敢拒绝司马昭。 那该怎么办啊？ 结果阮籍啊，就连续灌自己的酒灌了两个月啊。 天哪， 这两个月整整六十天里面，阮籍每天呢都醉得不省人事。哎呀，搞到司马昭连开口提亲的机会都没有，司马昭最后呢只好算了。 这钟会啊，有好几次呢也要找阮籍的麻烦哦。 哎呦， 就故意要问阮籍对政治的意见，想要抓到这阮籍说错话，要抓他的小辫子哦。然后呢趁机把阮籍给害死。结果啊，钟会每一次一来呢，阮籍啊都醉到口吐白沫，根本分不清楚民国几年几月几日。 也没有民国可以分啊、 哎、喝醉了管那么多。 这个魏国的竹林七贤啊，每一个人都很会喝酒。像阮籍的侄子阮咸，他每一次跟姓阮的亲戚聚会啊，他都不肯用杯子喝酒，他要求要用大桶子直接往嘴里面灌酒。结果因为那个桶子太大哦，酒香呢散播出去，搞得家里面养的猪啊 都围上来喝酒，结果这些亲戚啊就一哄而散，没有人愿意跟猪一起喝酒，只有阮咸还是很高兴的把脸呢跟猪的脸凑在一起和猪比赛谁喝酒喝得快啊。 哎呦，哪有这种人在跟猪比喝酒的。哦，这很多清谈的高手呢虽然也很高明哦、不过呢也有一些是比较混的，随口讲个两句。怪啊就怪在说随口讲讲照样有人欢喜赞叹哦。 哦， 这个跟猪比喝酒的阮咸啊、有个儿子叫阮瞻。 哦， 阮瞻呢有一次啊去觐见那个嗑药嗑到掉到粪坑里面去的王荣。 是。 王荣啊那个时候已经当到宰相了、 哎呦， 他就问年轻的阮瞻说，孔子讲的话跟老子讲的话你觉得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阮瞻啊听完王荣这个问题之后就摆了一个漂亮的 pose， 然后阮瞻就说了三个字，差不多呀， 差不多。哎呀，Bravo！ 怎么啦 ？Bravo！ 怎么啦？哎呦， 太厉害了 啊！ 从来啊，只要讲到孔子跟老子，大家都说差很多，然后接着呢就巴拉巴拉巴拉，不不不不不，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只有你阮瞻说差不多啊！我王荣太钦佩了，太钦佩了， 神经病啊！ 这王荣啊，当场就聘请阮瞻进到宰相府来当秘书 啊！ 把大家给笑个半死哦，靠着差不多三个字就当上了宰相府的秘书哦。大家在背后都称这个阮瞻叫做差不多秘书。 说起何晏所开始的这个清谈嗑药的这一派，他们所追求的是青春不老永远美丽的神仙境界，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这一群呢是讲究酗酒隐居的这一派，竹林七贤他们这一派呢，讨厌礼教，逃避责任。不管是清谈嗑药，或者是酗酒隐居，哪一种的生活态度，都是来自于从东汉末年开始永无止境的战乱，所有不确定的感觉搞得是人心惶惶，所以有思想的人就只好自己来发挥想象力，为自己寻找一点人生的出路。这些人的美丽与哀愁，放肆与嚣张，把这个世界从三国的黄沙滚滚渐渐带向了一个颓废而飘荡的年代。 知识分子啊，有知识分子复杂的思路哦，连长直呢都比一般人多转一个圈哦。打仗的人啊，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 哦， 他们的世界呢，只有打胜仗跟打败仗。这晋国的杨户啊，自从西元272年呢，跟东吴的陆抗交过手，被陆抗打败之后呢，就决定啊，对东吴采取怀柔的策略。 怎么叫怀柔的策略？ 杨户啊虽然年纪比陆抗大，可是呢他对陆抗啊恭敬的不得了 哦。 这杨户呢出门打猎，猎物中箭，眼看呢就要追到手哦。可是啊只要这中箭的猎物啊跑进东吴的国界去，杨户啊立刻就紧急刹车大喊 啊，不追啊，不追那猎物就跑过去就追不到了。就再多跑几步把猎物捡回来，不然白打猎了 啊！就是要表示恭敬嘛 啊！ 这陆抗啊看到杨户这么客气，他也下令自己的部队打猎呢不准超过晋国的国界。 哎呦，要是被中箭的小动物知道这两个人在搞这一套啊，那这些小动物就整天在国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那就永远都不会被抓走嘞。打猎嘛还比什么客气呢？ 没办法啦，你要比客气，那我就比你更客气哦。洋户啊，每次打猎完呢，都要检查猎物哦。 嗯， 只要呢这上面呢中了东吴的箭，这洋户啊就立刻下令打包 啊， 用快递送回去给东吴。 哎呦，陆抗啊，收到这个快递之后呢，也会笑着说啊，杨将军这么客气，来人呐、啊。我酿了一些好酒，赶快把好酒送一瓶过去送给杨将军喝。 这杨户啊，一收到陆康送来的酒，打开就要喝。 嗯， 手下劝告他说啊，嘟嘟的酒有毒啊。杨户啊就笑着说，陆康不是那种会下毒的人啊。说完了、啊、就咕噜咕噜把酒给喝光了。 哦， 人没死，倒是醉倒在床上。过了不久啊，杨户听说呢陆抗啊打猎受了一点风寒， 嗯， 有点感冒 哦， 立刻啊就派人送了感冒药去给陆抗吃。 哦， 陆抗的部下都劝陆抗最好不要吃， 嗯， 陆抗才不管呢，倒了开水咕噜咕噜就把药给吃完了。 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呀？杨户啊，他知道跟陆抗不能够硬拼，只能够表面跟他保持这种互相周旋的关系。 嗯， 可是呢杨户就通知司马炎，叫司马炎皇帝另外派人在长江上游的益州的江边造船厂里面、啊、开始建造大军舰。结果晋国呢就动员了上万的人力，一花就花了7年的时间，造出了许多的大军舰。这些大军舰上面、啊、还加盖了城堡，城堡上面再盖瞭望台，这个军舰上面呢可以搭乘2000个士兵，军舰的甲板之上可以骑着马跑来跑去。 哇， 这个浩大的工程啊，搞得每一天造船厂都生产非常多的垃圾。结果呢长江下游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垃圾啊，还有木材聚集来的木屑啊，就漂浮在江面之上。 哎，搞得这么明目张胆，难道这东吴都没有什么反应吗？ 啊，东吴那个皇帝孙皓神经病啊，很有自信啊，根本就没有把晋国的军舰放在眼里。孙皓就叫人在长江啊做一条铁链，在江水里面呢再装一些铁锥子，他打算用铁链啊拦住晋国开过来的军舰。这孙皓啊很喜欢自作聪明，另外又设计了一种铁锥子漂浮在江水之中，打算呢要戳破这些军舰的船底，让晋国的军舰全部都沉到水里去。 就这样哦，这杨户啊用他的怀柔政策，一下子送酒啦，又是送感冒药的啊，跟着陆抗啊眉来眼去了好几年哦。 嗯， 这件事情啊很快呢就传到吴国的皇帝孙皓啊这个歇斯底里的老板的耳朵里面去了、哦、孙皓呢本来啊对大臣呢就很怀疑哦，他终于啊再也受不了了，下令啊就罢免掉这个陆抗的兵权。 东吴本来就已经被搞到没有什么人才在政府服务了，现在竟然又把最会打仗的陆抗也给免职，这实在是大好的机会啊。杨户见到了这个机会，赶快就建议司马炎立刻去进攻东吴。 嗯，那就让杨户带着部队去进攻吧。 问题是杨户这时候年纪已经大了，而且整天呢要打猎，实在打得很累，所以已经病在床上，病得很重。 嗯， 晋国的皇帝司马炎啊亲自坐车到杨户家里面去探望他，就问杨户说，杨将军，谁能够接替你的工作来进攻东吴呢？ 嗯， 这杨户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虚弱地说，要消灭吴国，一定要找杜预。说完之后，杨户就过世了。 西元280年呢、啊、受到了这杨户的感召啊，司马炎呢决定讨伐吴国。 嗯， 他、啊、下令着杜预担任大都督，从徐州、扬州、荆州调派的军马、哦、分兵全面进攻东吴。这司马炎呢、啊、另外还派出了在益州训练水军的老将军王俊，率领的花7年才造好的大大小小的军舰哦，水陆两路一共20多万大军，对东吴展开攻击。 杨户所推荐的这个负责对东吴作战的大都督杜预，骑马常常掉下马，射箭往往射不中。 哎，杨户推荐杜预这种人干嘛？ 你不要小看杜预哦，杜预他是左传专家。 左传专家？哎，左传专家有什么用啊？ 嗯， 难道就靠着左传就能够打败东吴吗？ 左传很有用哦，杜预是当时最出名的左传癖。 嗯， 每一次打仗啊，他都要用左手拿着这本左传，这一本左传在他手里面都已经快要翻烂了，可是杜预啊还是一翻再翻，每翻一次左传，杜预就得到新的灵感，这些灵感用来打仗非常有效。 哦，这郡国的军队啊，在杜预左手以及左传的领导之下呢，果然不同凡响哦。 哦，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陆军呢就连连的击破了荆州城还有武昌哦， 嗯， 直逼向东吴的首都建业。在水军方面呢，74岁的老将军啊，王俊更是兴奋的不得了。 哎呦，好三八哦，那么老了在兴奋什么呢？ 哎呀，你不知道啊，人家老先生啊，从67岁开始就做这些金舰，做了7年。 哎呦， 再不开打，要不然就船烂了，再不然老先生死了，千万不能再拖下去了哦。这王俊老人家一马当先哦，开着今年才完工的舰队，从益州啊一路往东吴冲下去。 哎呀，他完蛋了啦，人家东吴已经在水上面设下了铁链跟铁锥了。 哎呀，这些啊王俊啊根本不怕哦， 嗯， 他做了10万艘的大型竹筏，让竹筏开在舰队的前面哦。 嗯， 这些大型的竹筏呢卡住了装设在江面下的铁锥子， 哦， 顺流而下把这铁锥子给带走了。 嘿， 接着啊王俊呢再派出着火的竹筏呢担任先锋哦。 啊， 这些着火的竹筏被这铁链给拦住哦，没多久哦，熊熊的火焰呢就把铁链啊给融化了。 哎呦， 这个王俊的舰队呢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啊通过了东吴最后的防线，直逼向首都建业。 吴国的皇帝孙皓听说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害怕，他就问他的水军防卫司令陶俊说，这晋国的水军到底情况如何呢？ 这陶俊啊就回答他说，啊，敌人的船都很小了， 啊， 皇上你不用担心啦，你只要给我钱还给我船还有2万军队， Tomorrow morning， 啊，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把晋国的水军给他打回家里去。 哦，孙皓已经很高兴，赶快就给钱给船给人，还特别给了这个陶俊皇家特别使用的光荣的黄金斧头还有权杖来表示尊贵。 哦，这是东吴最后的一搏了哦。 嗯， 诶，那结果如何呢？ 结果呢就是 tomorrow morning 啊，隔天一早呢，孙皓起床之后发现了，啊，哎呦，不用打仗了。 嗯，怎么了？不用打了？ 他给这个陶俊的20000水军啊已经全部集体逃光了。 天哪， 东吴的文武百官看到这个状况全部吓得目瞪口呆。那孙皓这皇帝啊平时对官员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像宰相何植啊将军孙晏啊就趁着晋国还没有打进来之前啊偷偷都跑到晋国的军营里面去，交出自己的兵符跟印信，全部去投降了。 虽然呢，啊，这大部分的吴国官员呢都选择了投降哦， 嗯， 但是呢还是有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嗯， 你像这丞相张悌啊本来有机会可以逃走哦， 哎， 可是呢当大家劝张丞相逃命的时候呢，这张悌哭了， 啊， 他说啊，我们吴国要灭亡， 嗯， 这是随便哪个笨蛋也看得出来的。 是， 可是像吴国这样一个曾经光辉灿烂的国家， 嗯， 到了快灭亡的时候却连一个为国而死的人都没有啊，那岂不就太丢脸了吗？ 啊， 说完了，啊，这张悌啊就冲向敌人，马上就被晋国的大军给杀死了。 他这种态度 就像有一些军舰如果被击沉的话，这军舰的舰长也会坚持要跟着击沉的军舰一起沉入海底。这是张悌的选择，这代表他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要扮演的角色。 就这个样子啦，当王浚的舰队还有他的80,000的武装部队战鼓雷动，前后100里衔接，浩浩荡荡的开进建业城时呢，这东吴啊已经是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了、哦、东吴的皇帝啊孙皓本来想自杀，不过呢孙皓的属下就劝他说，陛下你干嘛想不开嘛，至少你可以学学人家刘阿斗啊。 哦，学阿斗。 这孙皓啊听从了属下的建议哦，他脱光了上身，双手反绑在背后，抬着棺材到这老将军啊王浚的军营去投降。王浚啊命人解开了孙皓的绳子，烧掉棺木，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哦。从此啊这个32,000名官员，23万军队，还有230万人口，5000多名后宫佳丽，以及东吴的4州43郡，正式归入晋国的版图。 孙皓投降以后，被带到洛阳去觐见司马炎。司马炎请孙皓坐在一个很特别的座位上，然后司马炎就对着孙皓说：“我特别设了这一个座位，就是等到有一天，等你来投降。”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孙皓也不客气地对着司马炎说，我在南方建业啊，也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位置等你，我也等了很久。 这人怎么一点都不吃亏啊。司马炎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说得好，说得好。哦，司马炎的这个亲信贾充在旁边一看啊，哎呦，老板没有占到便宜啊，就帮腔了。他问孙皓说，孙先生，听说你在南方发明了一些眼球钻，还有剥脸皮的钩子，还有锯脖子的锯子，哎呦，请问这都是些什么野蛮国家的刑罚呀？ 孙皓啊看了贾充一眼，他就说了，那些啊是专门用来对付杀皇帝、还有背叛国家的奸臣用的刑罚。 哎呦，这根本就是在讲贾充嘛，杀皇帝背叛国家。贾充就曾经为了司马家杀了魏国的皇帝曹髦，背叛了他的国家魏国。啊，哪壶不开提哪壶。贾充本来要帮他的老板争一点面子，结果现在呢又被人家给羞辱了。 哦，这个孙皓看起来比阿斗是有个性太多了。 司马炎呢他很想要做形象，要当一个宽宏大量的明君，也就假装不跟这个孙皓计较太多。而旁边的贾充呢没有占到便宜，自讨没趣，赶快就闭嘴啦。先后都被收到了司马炎的口袋里，现在从地图上看起来，三国变成了一国，司马炎完成了曹操、刘备跟孙权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没有完成他们的梦想，最后竟然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司马炎统一了天下。哦，难道这历史是要告诉我们司马炎比曹操、刘备、孙权都还要厉害吗？ 哎呀，这就像司马炎的白帽子一样，都只是表象啦。司马炎很快就向大家证明了自己实在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晋国呀，在司马炎的领导之下， 竟然能够搞到60几个皇亲国戚，你砍我，我杀你，这样就闹了16年，动不动每天就有成千上万的小兵跟小老百姓被杀害，搞得5种的异族先后入侵，上演了五胡乱华的惨剧。从西晋到东晋，终于分裂成了5胡16国的局面。 天哪，这比三国起码还多了5倍啊。 是啊，这种乱局比起东汉末年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就这样一连动乱了400多年，最后总算终结在隋朝的手里。 可是不管你怎么说，人家司马炎还是统一了三国。难道他不是最后的英雄吗？ 你这种说法呀，我想很多人，包括周瑜的 fans 啦，包括关羽的 fans 啦，都不会同意的。 可是历史的事实明明摆在眼前啊。 哎呀，这也没有表示司马炎比任何人厉害，只是水到渠成，让司马炎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 哎，捡了现成的便宜， 嗯， 为什么我都没有捡到呢？这样子太不劳而获了吧。 哎，历史啊，是一步一步累积而成的，就像科学一样，科学累积到一个程度，自然就会出现一个牛顿，这个牛顿可以站在所有奋斗过的巨人的肩膀上，来接受大家的欢呼。艺术也是一样啊，艺术累积到了一个程度，也一定就会出现一个像毕卡索这样的人，站在所有巨人的肩膀上，望向一个更远的明天。就算没有牛顿，没有毕卡索，也会有其他的人来站在他们的位子之上，接受欢呼，接受崇拜。只不过时间也许会早几年，也许会晚几年罢了。 照你这样子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哎，那我们是不是也不用努力咯？ 哎呀，我们不是听过有人说，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吗？ 这不是谈恋爱的人说的吗？ 哎呀，历史也是一样啊，虽然有人坐上了皇帝，也有人选择了死亡，可是到了现在，这些通通都变成了回忆。所以明朝的杨慎才会在诗里面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1-200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不再有人记得这些人曾经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也不会再那么在乎他们谁赢了谁输了，我们只记得这些人创造出了什么样的人格，活了怎么样精彩的一生啊。三国给了很多人选择的机会，从东汉末年开始，很多本来不可以违背的规矩竟然变得可以违背了。就像学校如果忽然宣布课本可以让大家随便改写，甚至不要课本也可以的话，所有的学校一定会马上就乱成一团，可是也一定就会跑出一些更吸引人更有想象力的新式的学校出来。这是文明为了得到新生命的时候一定要付出的代价。 董卓跟曹操啊，首先就做了示范哦。皇帝呢是可以当成布袋戏玩花来玩的 啊。 孔子说的话呢就不见得比老子、孙子或者是随便什么西瓜子更大声。 如果说你会医病的话，你可以选择像华佗那样子钻研医学，你也可以像张角那样子一边医病一边传教，结果创造出被称为是黄金贼的大恐龙来。 如果你是游牧的将军，你也可以像典韦那样，为了帮约会的老板看门，把自己啊变成人肉机关枪。 哇， 你也可以像吕布那样，只要有好处就一定会背叛老板。 如果 你母亲过世了，你可以像司马炎那样戴一顶白帽子来表演孝顺，可是你也可以选择跟竹林七贤里的阮籍一样，不但哭都不哭一声，还继续跟别人下棋赌钱，大吃大喝，喝酒喝到吐血为止。 如果你做了头头，你也可以像汉灵帝那样派奶妈出去卖官位，把钱塞进自己的口袋，但你也可以像张鲁那样尽量把所有的钱平均分配出去，不要再把钱当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国时代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这一些超越了利害，超越了死亡的强悍的生命力。不管时代再怎么样的飘荡动乱，往往就是会有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以不凡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为自己也为整个时代创造出不凡的梦想。他们那一些曾经发光发热的热情，历经了时间的考验，依然栩栩如生地让我们感受到每一个历史人物最风华绝代的时刻。 一个人的生命幸不幸福，精不精彩，全看你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给了多少人温暖快乐，为自己的梦想燃烧了多少的能量，又放出了多少的光芒。 每一个三国的英雄人物都会是我们一生的守护天使。 当我们拔牙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关公的刮骨疗伤，于是我们有了勇气。 当我们心虚的时候，我们想到诸葛亮的空城计，我们就会变得镇定。 当我们疲惫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刘备的地鲁马，于是我们懂得了要发挥我们生命中的潜力。 当我们谈恋爱碰到了强劲的情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周瑜的火烧赤壁连环妙计，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迈向我们的成功，大获全胜。 更重要的别忘记了，当我们呢为三国的人物喝彩鼓掌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也像所有正要上场的英雄一样，那我们要为自己演出什么样的精彩好戏呢？ 现在我们都要从三国的学校毕业了，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会陪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会再觉得寂寞，觉得孤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走得更勇敢更坚定。英雄们，再见了。 再见。